如果你把马过的所有的健身视频都练了，收藏过的所有旅游攻略都走过了，存下来的所有美食教程都试做了，列好的书单、歌单、影单全都看了、听过了，点赞过的道理都实践了的话，那现在岂不是无敌到上天，完美到自己都怕吗？可惜我们并没有，对不对？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关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，做快乐的自己，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。你我约定，一争吵很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。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，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我呢是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懂一点，你和我聊的话呢，我都能够接话，看上去好像什么东西都有接触有了解，但是如果稍微懂一点这个东西的人跟我聊天的话，就会原形毕露了。你呢？ 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，明明 舍不得、哦、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 说，其实找男人这种事呢，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，对你好让你放心，这个人就值得相处，对你不好忽冷忽热的就赶紧让他走。至于长相呢，又不是要拿来当饭吃，过得去看起来不会反胃就好了。所以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呢？自己选吧。所以我们还是选帅的，是吗？

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 放肆扩听。 传说呢，两个人相处久了的话呢，会达到一种莫名的默契。比如说，你不理我，那我也不理你好了。 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，不停牵动我心弦。依偎的身影还在昨天，暖暖的你。 相亲呢有个规律是这样的，当你不肯相亲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呢就会跟你说就见个面，觉得不合适就拉倒，而且都不见一下怎么知道喜不喜欢呢？那等你见完面了之后呢，你觉得不合适，但是周围的人还是会跟你说怎么可能会有一见钟情的，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，结果处了一段时间吧，你还是不想处下去了，别人就会说人家哪里不好了，你就没毛病吗？就这样一步一步的。所以呢，要把相亲扼杀在萌芽阶段，不然步步皆坑啊。

总是被叫做是垃圾食品，但是它们创造了快乐，比营养更加有意义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你问我每当我快要到家的时候是谁最先下楼来接我的话，那我只能跟你说是我们家的 WiFi。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，其实你怕被我看穿，你

请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

海里漂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未惧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。 心风雨中， 抱月去，白春风云外追，终于女梦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分悲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 别 后路上珍重。 让黑暗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，人是已经太 忘了你也没有用。 将往事留在风中， 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

只听见悲伤的音乐。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把那忧郁的发丝轻解。 夜里徘徊。 中的滋味，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Thank you.

你曾说那是爱，我是多不明白，世界要多么精彩，你不了解也已经忘怀。我不相信人情冷暖难挨，困难挫折我都听过，别对我诉说太多。冷漠的路我一步步走来，竟然倔强换来的全是无奈，期待是否我要全力以赴，只是为你要对你交代。我不了解种种你的悲哀，何不想想我的心情，宁愿在街头徘徊。疯狂的走来，一颗脆弱的心灵受尽伤害，哭泣的心回想你亲切声音，不能没有你的关怀。疯狂的声音